的注意，让我对黑说我爱你，这甜蜜幸福的快只是伤透我心。听我的声音，跟着你的脚步倒数四三二一，是我的风景， 你的那颗星星就是故意，我的主的旋律要唱给你听。 嘿， 心引力的心灵引力，想要你相对说出来以及我和你， 让你慢慢靠近，想和你去南极，想和你看流星，想到和你老去，吸引你的注意， 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这甜蜜幸福的快只是 收藏我的心。倾听我的声音，跟着你的脚步倒数四三二一， 浪潮Listen to one， 让我们在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通过电台电波这么传统又复古又厉害的方式，收藏你对一首歌曲哈、啊，或是呢一个唱作人、一个歌手的这个心意哈、啊，倾听他的声音，在浪潮里倾听吧。 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ller， no killer。So gotta go find a good catch, no fella. We holla, 두렵지않아 no no he's too harder. 날 믿은 어디 fake on me. 좀비가안된무대로뭘하나 fake on me. Got everybody mock up to me. 숙취를느끼게멘탈을흔들어놔싸늘한관좀무너져 I can't no more time I say no. Yeah yeah. 주고받는좀 savage 너의 dirty 한 play 너는두고볼수없어나를무너뜨리고싶은내환각들이점점너를구축할이유가돼 We love you.

的答案，从没想到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 特别喜欢这首《自爱》里面的复古的调调，通过了一些小小细节的编曲上的处理和歌词的留白， 毫无保留付出一切，你早就习惯，丢了尊严委曲求全，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这旋律感线条感非常强，会觉得哎，好像在 KTV 可以 K 一下，结果呢一唱你发现这个 K 真的很高，对于男生来讲，小耿同学有了一把非常厉害的嗓音和音域，你试试看。 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自爱，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整理 是 Listen 看好你的耿思翰。在明天我们呢一起期待一下耿思翰全新专辑的发布会，可以呢通过全网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此次耿思翰躯壳人生的新专辑发布。16:45，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麦同学。 浪潮 Listen to One， The days are coldHere a mess, the drifts are strong. Just a metaphor of us. So many Christmases ago, we had a love so deep, just like the joy the season brings. So let's fall in love again. It's Christmas night. And every Christmas I'll be there. This than ever before. Love needs to be something we do, not something we say. This holiday season, let's give love away.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 FM 974。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都是天上映的 Sunset，Speed on the highway we won't come back。别问他想去的地方有多远。早被他丢掉了，在昨天。 浪潮Listen to One的过山车版本在下周一下午四点，明天下午四点收听韩丽小姐为大家带来的摩天轮浪潮Listen to One。 See goodbye to you guys， 周一见。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跟他的近无限莫比乌莫比乌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时间能再慢一点，各自都转了天再见面，彼此都重逢在地平线，那就再碰一次见，心要散落在海的平面，他的呼唤是否听得见，在这平行的全新世界。 That's right yeah， 浪子起飞速 and now in bad mood， cause I be with you 最低的终结， everything brand new， 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他的近无限莫比乌莫比乌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莫比乌莫比乌莫比乌不同的脸但是相同的眼背对着背而是面对着面莫比乌 不停着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 时间会抚平着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注定会熄灭，将会是苏醒的季节。莫比乌，莫比乌，永恒无限的每次瞬间。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